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91集《秘密》一。明启的这个年头过得算是开心，似乎也并不怎么开心。开心的是一家人聚在一起总是令人高兴的，不开心的是年头一过，沈庙就要嫁往大梁。随着时间一日日逼近，沈宅众人每日脚不沾地的忙碌，沈庙的嫁妆、要带的侍卫仆人、陪嫁丫鬟与大梁车马劳碌要走的哪些路都要准备。沈信给沈庙准备的嫁妆虽然比不上谢景行给的聘礼，却也是十分殷实。商铺田地这些没有给，因为在大梁也用不上，车马劳顿，家具也没有怎么带，除了一些珍稀的首饰外，基本上都是折成了白花花的银子。在异国，其他的东西或许都可有可无，银子却是不可或缺的，手头有现银也要方便得多。本来沈信夫妇给沈庙准备的银子也是足够了的，偏偏沈秋还暗中将沈庙拉到一边，又从袖子中摸出厚厚一沓银票，说道： 这是通惠钱庄的银票，在大梁也是可以用的。 沈秋说得有些赧然： 大哥没有多余的东西，只有这些银票给你，妹妹可别嫌少。 沈庙瞧着被沈秋捏得皱巴巴的银票，心中便是一阵暖流流过。沈秋到底是个年轻的男人，兵部那些小兵们成日为他卖力，沈秋自然偶尔也要投桃报李，请他们吃个饭什么的。沈秋的那点子俸禄是不多的，大多都是从前立军功下来的赏赐，不留着日后成家反而给他。沈庙心中感动，就道： 大哥，爹娘给我的银票可以让我一辈子吃穿不愁了，你给我这些做什么？ 爹娘是爹娘，哥哥是哥哥，我给你的和爹娘给的怎么能一样啊？ 沈秋急了，把银票往沈庙手中一塞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沈庙看着他的背影哭笑不得，想着得找个机会让莫琴给沈秋偷偷地还回去。正想着，却见沈信从外头走进来，说道： 娇娇，爹有话跟你说，来，咱们去书房。 罗雪燕闻言就要跟进去，一边道： 正好娘也要交代你几句。 夫人等会子再交代也不迟，让我和娇娇爷俩单独说几句话。 罗雪燕嗤之以鼻，却也没有再跟进去了。她以为是沈信要偷偷给沈庙拿银子或是别的东西，因此也没有多想。沈庙随着沈信进了书房，沈信让下人在外头守着门，让沈庙在屋里的桌前坐下，给沈庙拿糕点清茶吃，自己又在沈庙对面坐了下来，深深叹了口气，说道： 唉，再过几日娇娇你就要出嫁了，我打算让莫晴也跟着你去大梁。 顿了顿，沈信又道： 虽然瑞王是永乐帝的胞弟，在大梁也颇有地位，不过皇家总是是非多，有些事情也未必就如表面上看的那般简单，到了那头千万不要委屈自己，如果有人欺负你，你就告诉瑞王，你是瑞王千金白银娶回去的，他总要护着你，你不要自己扛，交给他来办就好。 沈庙应了： 若是瑞王也护不住你，你也别怕，还有爹娘，我在沈家军里挑了几个人，身手虽然比不上莫晴，却也不是等闲之辈，打扮成沈府的陪嫁侍卫给你一并带过去，总归不要让自己吃亏就是了。 沈信谆谆善诱，沈庙想了想，终于忍不住开口问： 爹， 你和娘就没有想过要离开明启吗？沈信一怔，看向沈妙没有说话。话既然都已经说出口，沈妙索性就将它全部说出来。既然如今我已经嫁到了大梁，皇上必然会对沈家有所隔阂。虽然爹娘现在仍然是武将，可日后皇上不见得会重用你们。君主心思向来难猜，若是皇上起了别的心思，倒不如现在就以不放心我一同去往大梁，兵权不要就不要，反正留在明齐，说不定哪一日兵权也就被收了回去。沈妙话说得婉转，若是在这之前听了沈妙这番话，沈信定然还会有些摸不着头脑。可那一日谢景行与他说了很久的话，再听沈妙的暗示，沈信立刻就明白过来。他不由得在心中苦笑，原来明里暗里自己的女儿已经提醒过自己这么多次，为什么他一次都没有放在心上？是因为沈家精忠报国的家训吗？还是他根本就没有打心底的信任过沈妙说的是真的？ 皇家要打压沈家，忌惮我手中的兵权，断然不会让沈家轻易离开明齐的，更何况他们还想用沈家来牵制你。 沈妙一愣，一直以来他顾忌着沈信，对于明齐皇室的冷漠无情都不敢说得太明白，倒不是觉得沈信愚忠，而是沈信从小被沈老将军教诲的就是要忠君报国，让一个人推翻过去几十年崇敬的东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有的人终其一生都无法做到。可是眼下沈信这番话倒像是看得极为通透的模样。沈信道， 娇娇的顾虑爹都知道，不过爹还是不能走。 如果爹下定决心，便是用些手段总也能离得开的。天家想由沈家来牵制我，或者是用我来牵制沈家，打的算盘是好，倒也不怕赔了夫人又折兵。说到最后，眉宇间隐隐带了戾气，沈妙的话语都变得锋利起来。沈信哈哈大笑， 哈哈，原先觉得娇娇太过柔婉，倒不像是我武将家出来的姑娘，如今见你这模样，和为父如出一辙，倒有了几分巾帼英雄的风范，不畏强权，心有丘壑，很好。唉，娇娇这般聪明，要寻个法子也不难，可日后又如何？ 日后？什么日后？ 娇娇， 沈信突然开口道， 天家人视沈家如眼中钉，就算有朝一日名气强盛，沈家也终有一日会成为板上鱼肉，任人宰割。我沈家人身正不怕影子歪，便是死了也不怕，只是却不愿你娘、你大哥还有你也受牵连，更不愿沈家世代清明，你祖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忠贤之名被人侮辱。 沈妙的一颗心砰砰砰地跳了起来，他猜到了沈信将要说什么，可是他有些不敢相信。下一刻就听沈信的声音响起， 这个天家忠仆我沈信不干了。 沈妙猝然抬头，爹。 娇娇不必劝我。 沈信爽朗一笑， 你爹我虽然尽忠，却也不会效忠狼心狗肺之人，更不会搭上全家的性命。正如你所看到的，如果现在我沈家众人随着你一道去大梁，若是有朝一日大梁对明齐进攻，天下百姓就会骂我们沈家乱臣贼子，就会骂你助纣为虐，莫名其妙的污名我们可不背。而我们留在定京，你一人远嫁， 若是有朝一日明琪和大梁兵戎相见，你不出面，你只是一介女子，身如浮萍，独自一人在异国，身不由己，百姓不会怪责于你。而我沈家在明琪更不可能和大梁勾结，自然也不会背上莫须有的污名。 那样的话，爹难道要以沈家军的名义代替明琪和大梁作战吗？ 不。 沈星笑了。 在那之前，陛下一定会对沈家动手的，即便皇上不动手，我也有办法让他对沈家动手。 他看着桌上的茶水， 天家多疑，只要动些手脚，让皇上听一些空穴来风的传言，皇上对沈家忌惮已久，必然会按捺不住出手的。 他说的讽刺。替文惠帝征战多年，守护江山，多次出生入死，可只要小人在文惠帝面前说些谗言，文惠帝就会忘记臣子对自己的效忠，毫不犹豫地下手抹杀对方。一旦威胁到自己的皇位，或者是有一丁点的怀疑，文惠帝都不会给自己留下祸患。 待到那一日， 沈信的目光陡然一沉， 皇室对我们沈家不仁不义之日，就是沈家揭竿而起之时。 不愿意沈家背负污名，却也不愿意为了清明而牺牲活着的人成为卑劣皇权的牺牲品，所以要让天下百姓都看清楚，是皇室先对沈家不仁，沈家才会对皇室不义。或许比起皇室来，有着赫赫战功的威武大将军在明启百姓心中才会有更高的声望，沈信正是要利用这一点和皇室来一场人心的较量，这就是沈家对明启天家的反击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